新传媒属下天台 Capital 九五八上市频道，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。近日起啊，本地私人救护车在医疗服务法令之下受到监管，以保障病患的安全和权益。卫生部将随机检查违法批准提供私人救护车服务的供应商，可能会面对最高10万元的罚款，或者是长达2年的监禁，或者是两者兼施。本次新增464起以来一九冠状病毒的病例，其中285起是属于输入型的病例。另外，本次连续2日都冇死亡病例。根据卫生部的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就包括可以177起，三起病例。其余两起是来自于卡工宿舍，三起病例的每周感染症状率微升到0.95。另外，新增病例中有187个人感染后奥密克戎的变种突株，其中四起是本土病例，183起是由境外输入的。卫生部长王玉康表示，冠病变种突株第二集在我的所引发的疫情已经变慢害，但是奥密克戎的病例开始增加，目前参本地的病例大约17%，让意味着本地可能会即将出现新一波的疫情，个人需要为此而做好准备。受天气、疫情、供应链等多重的因素影响，中药材的价格普遍上涨后，大约20%，药酒甚至暴涨2-3倍。消防的中药入口上降，当季缺乏电的产品的涨幅为最大，接下来的一条中药的价格将会上涨。一名外企员工因偷提雇主20000元的银行存款，被判坐监12个月。案情显示，42岁的菲律宾籍被告陪雇主的82岁的母亲去提款之后，记下来密码，然后在过去6月3日到10月15日的4个多月内，23次偷偷去偷走海提款卡。总共偷取了28200元。马来西亚目前有14条的河流的水位处于危险的级别，另外21条是处于警戒级别，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的水灾灾情。另外，马国的气象局预测，冬天持续恶化的天气可能会延续到下个月。由于感染奥密克戎的变异突株的冠病病例持续增加，泰国当局计划暂停免隔离入境措施到两个月底。世界五个核子强国同意防止核武器进一步的扩散，避免爆发核战争，也是联合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美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，强调核子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，并且重申将会继续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外交渠道防止核武器的扩散。新闻报告完毕。